我还用解释吗？你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问题不是了解他，是要改变你们自己。说完，仲宇摇着轮椅与两个孩子消失在夜幕之中。萨缪尔拍了拍村主任的后背，示意他不要难过，多包含自己朋友的怪脾气和说话方式。村主任笑了笑，表示并未因此气馁，只是那份不快找不到任何方法疏导或发泄出来，只能默默地积压在心底，看着他笑出毒素，无可奈何。村主任踉踉跄跄地远去，望着他矮小而孤独的背影，萨米尔心下一阵痛苦，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他儿时给他的与村主任完全不同的教育。那一段本已遗忘的话，今日忽然冒了出来。 萨米尔， 爸爸，我在。 从今天起，你就升入大学了，爸爸祝贺你。 爸爸，我会努力，成为一流的大学生。 孩子，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做人，做一个好人，坚强的人，其次才是技艺和本领。 我明白。 今后的路，你要自己一个人走，我不会再帮你了。我只想你记住这几件事，把它们办好，我和你妈妈就不必再为你担心了。 您说，我会认真记住的。 其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生活，这关系到你今后70多年的幸福。其二，有一份你钟爱的事业，这让你即使面对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困顿、郁闷。第三，教育好你的孩子，你的晚年如何，很大部分要依赖于此。至于我们，你不用考虑了，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并不需要子女帮忙。 爸爸，最后一条我不同意。 儿子，你父亲一生都不愿意拖累人，我刚才的话记住了吗？记住了吗？告诉我。 我记住了。 去吧，孩子，前面的世界怎样我们都不知道，无能的父母能给你的只有这些了，去开拓你的道路吧。别担心，别害人，实在不行，家里还有你一碗吃的。 此后的第四年，世界发生了异变。萨米尔的鼻子酸楚，心底懊悔自己竟在这些年忘记了父亲宝贵的训诫。眼前村主任渐渐消失在夜幕下的背影，就仿佛自己的父亲于那一夜偷偷背着自己和母亲独自远去。他一个人扛着担子辛苦了大半生，帮助过很多人，受过许多的磨难，晚年又默默踏上一条孤独的不归之路，从亲人的视线当中如草屑般平凡无奇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将光与热留在了子孙后代的心间。两天的时间，仲宇将军舰的问题一一筛查修正，顺手探知了这艘军舰的构造。第三天一早，马格南如约地在空地等待四人登舰。天还未亮，东边的天空不见一丝红光，是苍穹没有层次感。村里有的人家已经亮灯了，为一天的工作而在打磨肚皮和精神。马格南闭着双目，盘腿而坐，并不说话，似乎什么都不想。往事浮上心头，幼年时的那一幕，在救生舱里透过玻璃舷窗朝外面看到的沉船水域中父母和姐姐被魔鬼与机器人一口咬断的情景，他还清晰地记得鲜血淋漓的画面，还有断为两截的船身起初是无比的战栗，然后一点点地全部化为极大的仇恨和悲痛，絮绕在他的心头，腐蚀着他的灵魂，让他在长大之后变得越发的狂躁。他无法简单地忘记过去，开始所谓的新生活，也不愿忘记，那样的话在他看来是一种极度的没心没肺。从发现这艘军舰的时候起，他就已经规划好自己未来一生的轨迹。村主任和那些渔民如父般养育他长大，这恐怕是让他因恐惧和极度悲痛而冰冷破碎的心重新连接起来的原因。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大恩如仇，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反抗，不虑言语，谁知道呢？萨米尔四人卸掉了机枪台，放进货箱内， 在初晓的天空中将卡车整个开过来。 哼，还挺早。 马格南不屑地吐了一句。 是啊，这是怕待会儿人多了，你的座驾跑起来撞到人嘛。 仲宇说， 下车吧，马上来，就快点。 马格南站起身，指了指下面的舷梯， 你那个冷冻舱不是空的吗？你想说什么？ 把车开进去，我看空间足够。 不可能。 马格南把头一撇，回来之后 你必须送我们从港口回到这里。这个我不管，我们事先没有这个协议。 切，你的脾气真的很臭啊，比我的还差。 给我关掉冷冻，让我把卡车开进去，我们四个再随你进驾驶舱。不同意的话，我可以随时炸掉这个破玩意儿。我想你不知道我修理的时候做了点手脚吧。 啊，萨米尔和两个孩子不敢相信仲宇的话，但凭对他的了解，似乎觉得他干得出这种事儿来。马格南强忍着粗重的呼吸，在半暗半明的天空下怒目双眼和仲宇对视着，一直持续了几分钟，他才按下了掌心遥控器，打开尾舱。 你真敢。他怕你了？ 萨米尔问仲宇。 哼，他不怕我，他怕失去自己生存的意义。 卡车缓缓地驶上军舰，刹住，四人下车将车门锁死，见货舱四壁金板上有孔，就取出缆绳一圈圈地缠于车体上，以防风浪吹摇舰身使卡车四下乱滑撞坏。然后四人移步到舷梯下，孩子在前，萨米尔提着折好的轮椅垫，后仲宇则仅靠双腿和一条腿的力量从容攀上。 走吧。 仲宇坐上轮椅，对横眉怒目的马格南笑着，五个人便依次乘梯入舱。东边的天空浮现一丝鱼肚白，白天的大幕已经拉开了，伴着液压的重响，铁轮粘动，悬扬起沉，巨舰没有调转方向，而是沿着原路倒退而出。村民闻声纷纷地披衣出门，村主任也被噪声惊动，他匆忙地穿起大衣开门奔出去。军舰在陆地上移动速度并不是很快，他还能追上。 让让，让一让。 村主任一边跑一边喊。待军舰距村口不到一公里的时候，村主任终于赶上了。他知道在噪音中舱内的马格南什么也听不见，也不会理会他。他就只能这样看着，看着自己养大的孩子又一次的离自己远去，不知何日才能归来，也不知道能否归来。 不要出事，马格南，你不要出事啊。 他只能在心底默念，遥望着这艘巨舰与村口调转方向，朝村东的旧港驶去，消失在晨雾之中。 X 型轴心是四个舰舱的总入口，从此处降到底部后，前后各打开两扇门，马格南在左后侧的门内坐着，想必那里就是控制室了。 我们可以进去吗？ 仲宇问道。马格南没有说话，只是哼了一声。 别这样，年轻人，你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多着呢，总是这副坏脾气你永远也长不大，只能沉迷在自我设定的痛苦中，去伤害自己和关心自己的人。给我闭嘴，好好待着。你们只有两天时间，否则协议结束后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 哟呵， 在我看来你只是一个爱乱发脾气、有点力气和胆量的小兔崽子而已，为掩饰内心的脆弱才死撑着，让自己变得看似刚硬勇敢甚至残暴。 闭嘴。 你既然不认可我说的，为何如此害怕呀？如果不害怕，何必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急于封住我的嘴，怕自己应对不来吗？ 马格南被仲宇一席话堵回来，想说什么却说不出，仿佛任何出口的话都会被眼前的残障人毫不费力地顶回来。他咬着牙转过头不再回应。 走吧，大家跟上。 仲宇挥手摇着轮椅第一个进入了控制室。船体有四个舱， 近 X 字形的四个分支，看镶在中轴处墙壁上的说明图，萨米尔大致了解了舰体的结构。控制台和货舱一在左后，被马格南改成冷冻室在右后，每舱宽约3米，合起来这舰体宽6-7米。近15米长的两个战斗部都放些什么东西呢？萨米尔问道。 鱼雷、炸弹、机械手、小型热核导弹比较少，只有2发，还有一对大号的鱼叉。 仲宇边摇着轮椅边随口道：鱼叉？ 后面带着碳纤维管的缆绳，可以重复发射。 这种冷兵器能起多大作用？ 哼，别小看它，全舰最强的液压泵就用在那里，四穿重装甲跟玩似的。别低估这种破坏力，这毕竟是一艘军舰。马格南，给我们准备的座位简单的很嘛。 在近7米长的狭舱内，一侧突出不高的长方形台上面立着一条平行舱体方向的滑轨，有个座椅在上面可以滑动。滑轨一侧墙壁上是一群不知名的显示屏和控制面板。马格南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他只需要推动椅子扶手上的摇杆，就可以沿着滑轨水平移动座椅位置。有的液晶屏显示出了周围的地形，有的显示船体各部的电水情况，有的扫描着四周空间的移动物体。此刻船在地面移动，显示项目中多了液压轮的工况参数。 还不错嘛。 仲宇指着被挤占后仅剩的通道说。通道铺着一条草榻，似乎用了许久，斑斑驳驳，草杆掉散， 不习惯就站着。 马格南很不客气， 你想让我站着我也不会站， 我就坐着。仲宇拍拍自己的轮椅，让两个孩子突然有种想笑的感觉。萨米尔示意他别再激化马格南的情绪。 随你，看来你平时累了就躺在这里休息的嘛，何必对自己这么刻薄，工作与休息在同一个地方还那么辛苦。我可没打算劝你放弃啊，你如果连我这点话都忍不了的话，索性早点放弃自己的杀戮之路，回家种田去吧。我问你，你对舰体做了什么手脚？ 马格南冷冷地转过身来鄙视着仲宇。 哼，2天后再告诉你。 你 给我等着。 华莲被凶恶的马格南吓得连连后退。 别怕，越是这种人越安全。 仲宇小声地对他说。一张显示屏开始闪烁，发出第一名是雷达的信号，上面出现了一个醒目的光点，在频闪中时而变为红色叹号，似乎警示着来者不善。马格南将座椅滑到最右边，操作起来。舰艇外左船头中后部的外装甲板缓缓地内收，伸出一柄连着蛇形关节的大口径重机枪，它四下活动，枪口慢慢地锁定了一个方向。马格南按下了扳机电钮，一枚拇指大小的子弹飞出，屏幕上的光点便迅速地消失了。蛇形关节收回，将机枪固定在舱内，白色装甲板缓缓突出，盖住了孔洞。 像这样的机构在舰体两端遍布，就像黑白旗一样，翻译一下，里面就是兵器。 仲宇向三个人解释， 效率还挺高的，一台杀人机器就这样被干掉了。 马格南没有理他，不屑地哼了一声。行进约半个小时，显示屏上浮出一些荒废、高低错落、有锋锐棱角也有光滑弧面的建筑群，规模并不是很大。 这就是旧港？萨米尔问。 马格南照旧没有回答。 很明显的嘛。喂，臭皮贱，注意安全，绕远点行驶入海。你看雷达上已经出现好几个闪着碳号的光点了。旧港不安全， 仲宇提醒道。 哼，我比你清楚，扫描半径5公里，我怕他们干什么？他们能看见我吗？小心驶得万年船。 军舰在东港外围前进，一枪未开便移至岸边。复合材料的堤坝不仅耐水的冲击和腐蚀，还不会沾染垃圾、污物和藻类，20年来仍然整洁如新。马格南似乎准备直接开下去，而堤坝上沿距水面还有1-2米。 你要跳水吗？仲宇问道。不想摔倒就给我抓紧墙上的扶手。 话音未落，舰体的头部便开始向下倾斜， 将剑尾高高的翘起，四个人身子一歪，华莲撞到了席梁身上，席梁又撞在了萨米尔身上。萨米尔眼疾手快，抓住墙上的把手，才免得三个人一起倒下。仲宇给轮椅刹了车，纹丝不动。扑通一声，四人脚底能明显感觉到水面对箭头的冲击，接着是第二次扑通声和箭体的震动，看来尾部也已经入海了。哼，在报复我吗？仲宇笑着问道。你们想去哪儿？马格南头也不回地问。近海没得看，往远处走走，越远越好。再深潜一次，我要看看外面的情况。既然来了，就要看个痛快。仲宇松开了闸网，摇动轮椅至一组屏幕前。你这种下水方式太粗暴了，舰体的金属内伤会加剧，建议你以后找个斜坡。哼，往西走一天，我要看看风景。给我切一个不用的屏幕，显示外面的情况。啊，对了，给大块头和两个孩子找个舷窗，他们行动方便，看屏幕不过瘾。马格南随手按了什么，控制室的狭长通道末端封闭的舱门打开了，露出一个并不是很明亮的空间，装着村民搜集来的物品。舱体上十几块脸盆大小的金属板向上收起，露出一行圆形的窗户，都装着双层的特种钢化有机玻璃。要看就自己去。军舰在海上的航速很快，螺旋桨与喷水器合二为一，置放在舰体多处，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也方便转向。不到几分钟，东港沿岸已经消失在了视线中，海面上变得单调而空荡。一小时以后，通过舷窗观察到向后飞起的浪花之色已改变，油污不见了，鱼虾蟹尸体也少了，海水竟然可以依稀地反射出波光粼粼的原貌。齐良的双眼发出了激动的光芒，他感到一种来自大海和自身的可以触摸到的生命力。华莲则早已高兴地叫个不停。仲宇偶尔看看屏幕，偶尔看着一言不发的马格南。航速有50节吗？他问道。马格南没有理他。哦，不必回答，我在屏幕上看到了。抱歉，我说了一句废话。哎，暴脾气，下潜下潜，我说话呢。哎，马格南，你听见没有？马格南一动不动，似乎身边根本没有仲宇这个人。两个小孩没见过海底世界，仲宇喊道。哼，舰外的水面突然上涨，波光粼粼的景色通过船舱化为一片薄层飘在头顶，渐渐地朝天空远去。水下世界光透射度很高，依稀可见小型的浮游生物，只是没有鱼，可能还需要再往下。 待会儿有水母群出没，想看就睁大眼睛好好看。 马格南突然喊了一句，舰体一路向东下降，如一头剃刀鲸在往深海游弋。窗边已能见到了一些鱼，由少至多，由小变大，渐渐成群，如海底的风，以让人惊奇的一致步调在水中移动，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幻化成风，在小鱼中偶尔夹杂着追逐它们的肉食系海洋生物，似乎越往深处，这样的家伙的个头就越大起来，性子也越发凶猛。然而它们却无一例外地避让着这个金属怪物，仿佛怕被它们吃掉似的。下降速度不是很快，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周围光照的变化，以及相应环境下生物种类的变化。 看，有奇鱼！ 萨米尔指着远处喊。两个孩子忙移过视线， 很凶猛，和鲨鱼一样，都是暴躁的物种。 哼，又不是天下无敌，暴躁有什么用？遇到天敌，照样沦为食物，咔嚓一下就没有了。 仲宇插了一句，似乎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萨米尔越发感觉他并非在与马格南争什么，而是把后者牢牢地控制在掌心，一举一动都偏离不了他既定的计划。 仲宇，你这次出海似乎不是为了游玩吧？ 萨米尔越发坚定这种感觉。 那是什么？ 两个孩子突然喊道。屏幕和舷窗上突然冒出了许多渐进渐大五颜六色的光点，

没人打扰，也不必劳心世界上的麻烦。 KD 仿佛感到一阵眩晕，视线开始晃动。他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哥哥，你后悔碰到我们吗？ 不后悔。 KD 赶紧回答，仿佛慢一点都会给眼前这个小姑娘带来痛苦。 我可不愿意一辈子我埋在地下变成化石。 艾丽可不再说话，带一丝苦笑地伸出自己的手轻搭在 KD 的断指上。两个人并排而坐，眼神不自觉地碰到一起。 KD 赶紧避开。 我特别希望世界和平，哥哥。 局部的和平会有的，我们找到萨米尔先生，有个安定的住所，大家一起平静的生活。 我们只能躲避着生活。 你不要这样悲观。 艾利克眼角的泪滴让 KD 惊慌，回路里信号乱窜。 对不起，我可能是因为与苏哈姐姐分别有点伤感吧，胡思乱想起来了。 艾利克把脸转正，正视前方。 哥哥，我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不放弃，对吗？ 对， 但一个人不行，需要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有更大的力量，还要讲究斗争的方法。艾利克，我们这一路不是已经战胜过许多艰难困苦吗？何妨再面对一些呢？你看看苏哈的困境，想想他们的一生和接下来的路，而他们却是想什么就去做什么。 嗯， 世界很大，即使我们隐居，整个人类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只要还想生存下去，就必定会互相亲如一家，不分彼此的团结，共同出谋划策，一起努力，不怕牺牲。 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就相信。 艾利克紧握住 KDA 的手，慢慢地低下头，将自己的脸贴在 KDA 温暖的掌心。银白的长发散开，窗外飞机已经驶出了沙堡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